是一首车继玲演唱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今天雀歌，我是云云。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飞儿乐团和彭佳慧带来的《心之火》，黄大炜的经典老歌《你把我灌醉》，林忆莲《长街的一角》，和耳边我们听到的李翊君的歌曲《爱还给他》。 该说的话无情的给他，字字都傻哑，他很惊讶，昂贵的代价，我将不再属于他。雨不停地下，像是种惩罚，让我看到了他怀里紧紧抱他，心碎像尘沙，风雨都践踏，多年的情分最后是心乱如麻。他还爱我吗？该不该离开他？我一直想穿最洁白的婚纱，连雨都笑我太傻，为伤我的人牵挂，我只是不愿我的幸福给了他。他还爱我吗？该不该离开他？我曾经梦过我有最美的家，现在却守着担心，任眼泪蜿蜒下滑，我是不是该学会绝无放得下，把爱还给他。让我看到了他怀里紧紧抱他，心碎像尘沙，风雨都践踏，多年的情分最后是心乱如麻。他还爱我吗？该不该离开他？我一直想穿最洁白的婚纱，都笑我太傻，为伤我的人牵挂，我只是不愿我的幸福给了他。他还爱我吗？该不该离开他？我曾经梦过我有最美的家，现在却守着担心，任眼泪蜿蜒下滑，我是不是该学会绝无放得下，把爱还给他。他还爱我吗？该不该离开他？我曾经梦过我有最美的家，现在却守着担心，任眼泪蜿蜒下滑，我是不是该学会绝无放得下，把爱还给他。 是曲中人，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亲亲阙歌，亲亲阙歌 去爱，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当思念飞过夜空，时间停留，美得像一场梦。当你背影转身后，吞噬在人海中，擦不干的寂寞。Never try, never see, never, never know, never find, never see, never let you go。 我灌醉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黄大炜作曲并演唱。如果此刻你正一个人驾车奔驰在路上，那么耳边听到它一定会有特别深的感触吧。 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热闹的也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

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Oh, oh.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洛阳红》，推荐单位：河南广电 FM90.0 My Radio。 我的城市，我的歌。今天我们来到了洛阳。洛阳牡丹，甲天下。牡丹在盛唐时期便扎根在了洛阳，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其雍容华贵、富丽端庄的气质，也与洛阳城相得益彰。《洛阳红》这首歌创作的初衷就是借歌喻花，借花喻城，一花一城。《洛阳红》更是唯一以洛阳命名的牡丹品种，在几乎每句有关洛阳的歌词中，表达出对这座城市深深的爱恋。下面时间，一起来听中国风十足的任和、曾轶杰《洛阳红》。 杨柳依落不安，孩童千纸鸢，满城牡丹金窗殿，天香染衣衫，掩映杜康推杯换盏，醉卧花下眠。 孤雨一帘挂屋檐，雨无所侵占，文章闲读寒微卷，一人醉花间，逼我言堂等谁再数，只归洛阳篇。 你先手一曲琵琶 出落玉盘， 我泼墨 绝句二三为你婉转。一花一城两相关，名家天下千年， 庭前双飞燕呢喃，诗词春秋浩瀚， 勒马听风 城市如香浓蜿蜒，而你又把前程供奉在佛前。 一花一城两相关，名家天下千年， 丹青记下你眉眼，只愿此生长恋。 落红翩翩与汤圆， 我弹歌后你落款，且看盛世河山，洛阳红开遍。

真情，望着前方，不要被我的过去淹没。 很多朋友对于梁朝伟的认识可能只是停留在电影电视剧的角色当中，很少有人曾经认认真真的听过他唱歌。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推出了第一首单曲，但是并没有走红。他说在歌唱方面既然拿不了奖，还不如去认认真真的拍戏。但可贵的是梁朝伟对唱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下面我们听到的是1993年梁朝伟推出的歌曲《一天一点爱恋》，这也成了他的经典代表作。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可以期待永远。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点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黄莺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演唱的一首《雪在烧》。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我是云云，和您继续在经典老歌中重回旧日美好时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黄品源的经典老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歌由歌手黄品源自己作词编曲，记录的是他的一段伤心的情感故事。 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经典回归，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秋天说要分开，

的手。